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泰国呢，对于我来说就是细个几岁的时候家里成日去旅行的一个地方。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我听回呢都很多人其实都是去泰国玩的，即是九十年代真的便宜啊，近啊，好吃啊，好玩啊，咁啊多嘢搞啊，咁啊阳光与海滩，咁啊就即係个印象一路停留于係菠萝啊、大笨象啊，即係对于我嚟讲都係嗰啲沙滩啊、快艇啊。 哇，你咁好话有沙滩快艇添啊， 佢有啲乜岛啊，PP 岛啊 ，PP 岛、宝吉，系 哦，嗯，好細个，但係我有啲印象咯，即係都系呢堆嘢咯，即係啲陽光與海灘啊、吃喝玩樂嗰啲咁嘅嘢。對於政治咧，就大家都唔係好關心啦，或者拜四面佛啦，大家係咁樣。咁去到即係近年咧，泰國嗰個局勢咧，又即係都幾混亂啦。 你記唔記得嗰個紅衫軍、黃衫軍啊？ 記得 嗰陣時係試過黃衫軍就封咗機場啊嘛。咁封咗機場之後咧，成即係好多香港人咧就喺嗰邊滯留咗。 嗯， 咁結果一個咧就最大嘅問題，因為我哋嗰陣時已經做網台，我哋嗰陣時就專坐一樣嘅，就係、是、你特區政府點解唔派飛機走去疏散嗰啲即係接載嗰啲港人啊？ 撤橋啊嘛！ 撤橋啊嘛！咁其中一個咧就因為佢喺曼谷又走落去應該係清邁嗰邊啊，就沿途車禍喪生咗。咁我哋嗰陣時就即係鬧佢呢樣嘢咯。 嗯， 就係點解你特區政府個反應咁慢咧？人哋其他國家已經出曬飛機走去 evacuate。就係疏散，點解你唔做呢？咁但我諗而家今日咧，就喺即係有應該冇乜太冇乜香港人以旅遊嘅身份、遊客嘅身份咧，係滯留喺曼谷。 因為即係呢個瘟疫、呢個肺炎嘅問題，所以都冇乜人去旅行啦。 係，但係應該有香港人嗰邊嘅。 有嘅，一定嘅，即係定居啊，或者係即係。旅居啊，都有好多唔少嘅，即係尤其是香港過往呢一年發生啲咁多事情咧，以我所知係有一堆、有一啲或者有一類嘅香港人咧，其實佢哋有諗到泰國嘅，即係本身可能佢哋嘅上一代可能係泰國人啊， 嗯、 即係啲係 啊，陳志思都係嚟，即係泰國人叫嚟嘅。 哦，係咩？ 陳志思佢盤公銀行啊嘛。 係啊，跟住嗰啲譬如潮州人嗰啲咧，又同泰國有啲關係咁樣噶嘛，即係。深烤香港人同泰國係有 好密切嘅，其實好密切嘅， 即係微妙嘅關係嘅。即係咁有啲人走咧，係會諗去泰國，因為泰國平啊，又即係啲嘢食又好食啊，又好 啊，你 即係生活好啊，咁啲人覺得生活指數低，但係又好咁樣咯。 你喺香港如果揸住一層細嘅細單位，跟住舉個例啦，500,000-600,000，你賣咗佢咧，如果你賣到嘅話。就去嗰個泰國嗰度，你唔好揀曼谷咧，揀其他地方其實係過世噶，即係好悠遊地過過。 嗰台灣又即係走兩次噶嘛，啲人最中意講話台灣走兩次， 尤其是近排添，你真係你知唔知啊？遲啲會搞成點 樣？係啦，咁啊，所以啲人又唔諗台灣，又就變咗去泰國。泰國啊熟悉啲啦，對於香港嚟講，真係始終即係以前去旅行，有邊個未去過泰國咁滯啊？係咪？咁啊！但泰國咧，而家就發生咗事情啦，就係類似香港咁樣啦，有大規模嘅民主運動啦。咁其實喺過往幾十年嚟咧，泰國嘅學生咧都 keep 住有好多嘅學運啦，亦都有好血腥嘅事情嘅，即係包括話軍隊攻入去 嗰個70年代噶啦，嗰個就，但係嗰個要補充就係 珠海龍宮大學 咯。係啊，嗰個就係因為嗰個共產黨，即係佢哋。覺得是一個左翼運動 啊！ 當其時都殺得好緊要嘅， 係啊，即係攻咗去，然後所有學生趴曬地下，即係開槍殺死啊、處決啊或者咩啊，即係好恐怖啦！即係 poly 嘅恐怖感啦，我覺得係，即係直情係你見到一個一個行曬地下，都 poly 咁，你當係 poly 咁，就係咁啊！但係佢哋的確死咗好多人添嘅，咁啊一路咁多年嚟其實。 泰國的學生都會有跟香港接觸，譬如之前有邀請過黃之鋒去泰國啦， 入不到境嘛， 但是在泰國機場入不到境嘛，咁啊，所以大家一路都知道泰國咩料嘅，即係知道泰國政府咩料嘅，都對泰國政府冇乜期望啦。 咁仲有就係呢個銅鑼灣書局其中一個股東就喺嗰度，嗰度係唔係桂文海？ 唔係桂文海， 係另外一個桂文海，應該係瑞典嗰、那個。 佢係瑞典公民，但係佢好似喺泰國俾人捉嘅。 泰國㗎，咁 anyway 就係、 是、泰國北部俾人捉嘅， 係俾人捉㗎嘛。咁捉咗，咁但係 係俾中國特工捉嘅。 係啊，咁你泰國政府知唔知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咯。 咁就知道啦。咁而家有冇出聲啊？ 唔係事後知定事前知？我想問個問題。事後 知係知啊。咁佢都 冇抗議啊。 係咯，有你啦。咁樣嗰啲唔好搞污糟地方得啦。 係啊，或者可能事前通埋水俾佢添。 係啦，我就幫你。喂，我見到佢喺度。 唔係，所以自此之後，我覺得去泰國旅遊，我都有少少戒心。 自此之後，我冇諗過去泰國旅遊啊！真係真心，我真係自此之後，我冇諗過呢個咁嘅地方啊！咁我對泰國就 OK 啦，即係冇乜特別感覺咯，即係唔係話好中意。誒，講翻先，咁咧就有啲區議員走咗去泰國領事館嗰度就示威抗議，就搞到咁啦。咁所以我相信咧，泰國學生一路咧都會好留意香港嗰個民主運動，係都會參考嘅，即係因為我哋都係啊嘛，都會睇好多外國嘅類似嘅情況。咁所以佢哋而家一定唔多唔少會投射咗自己，即係互相投射啦。香港同泰國咁樣，亦都話要參考香港啊咁樣，即係香港就加把罪啦。咁都好事嚟嘅，即係見到泰國人。他哋自己都搏緊命嘅時候，都會提到香港啊，一齊嗌啊，幫你嗌埋，咁啊係即係感動嘅，係咯。 咁但係呢個亦都印證咗我哋，即係我自己個當年嗰個諗法咯，就係、是、你其實一個地方發生嘅事情，會影響到其他地方，跟住嗰個地方發生嚟，會翻翻嚟影響呢個地方。 全球化啊嘛，而家全球化得咁犀利，咁啊精彩啦！而家即係成個東亞、東南亞。因為泰國又咁，台灣又咁，香港即係柬埔寨啊，剩啊嗰啲，七國咁亂，即係而家七國咁亂嘅形勢。啊，講到呢度咧，就啊講到好多國家，咁我諗起旅行，咁啊講下國泰啦，即係國泰今日就宣布裁員，成個國泰集團宣布裁員8500人嘅，咁啊佔咗佢哋整體嘅23% 員工，咁即係大約1/4人啦。話唔講我都唔知道，原來香港咁多人咧係跟國泰揾食嘅，即係咁樣計咧，應該係大約35000個即係員工啊，國泰喺香港有，話咁多，咁而家佢一裁就裁咗8500，同埋佢係成個。 港龍執笠， 港龍係即係接埋咗嘅。咁港龍好似係有2500個員工，咁我接曬就即係 lay off 曬。咁總之就港龍就冇咗啦。咁港龍嘅業務好似就話交咗俾呢個香港快運去即係接手啦。咁我唔知接啲咩，因為即係佢有可能有好多資產噶嘛，有飛機，有航權，即係譬如話佢有權可以。即係飛去阿姆斯特丹呢個 port， 飛去冰島呢個 port 或者咩咁樣，即係呢個呢啲咁嘅權，咁唔知道之後會點樣處理，咁但係總之就港龍咧就收個皮接咗，就炒咗8500人，一日之間香港多咗8500個失業人口，都唔知道多幾多 percent， 哇勁啊！呢個真係可以話一個地震嚟嘅，喺香港，即係雖然只係一間公司嘅裁員啊，但係佢裁好 Q 多啊！ 但係呢個係先兆嚟嘅，因為咧，我同啲飲食業嗰啲朋友傾過咧，佢話11月仲大鑊，因為個補貼冇噶啦。 而家幾月啊？而家10月，即係下個月。 咁如果係真係好似而家政府個處理方法咧，就下個月會成即係相當之多數量嘅食肆會執笠。 嗱，因為即系咧，航空公司咧，佢冇客運，即系佢有貨運噶嘛。雖然你去人又去唔到啫，咁但系佢有好多貨噶嘛，即系香港轉口啊，好多貨物啊，都係靠 佢其實飛機咁樣嘅。佢飛機如果譬如咧， 有兩層咁樣 嘛，有兩層嘅，佢個肚嗰度啫就係貨運嚟嘅。咁你個成本變咗低好多啊，因為你除咗賺咗個。即係嗰個 passenger 之外咧，你賺埋個貨運啊嘛， 一機兩用啦、 啊。咁而家你冇喎，而家你連出機都麻煩。即係而家你譬如你去機場你睇到咧，就係、 入面嗰啲鋪咧係釘木板嘅， 釘木板即係收曬啦， 收曬。咁你邊度有客啫？嚟而家， 梗係冇客啦。咁亦都冇航線啦，冇航班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去炒咧，主要都係啲空姐、空少嘅，即係空中服務員。都難怪嘅。即係老實講啊，咁佢而家一路。即係佢出緊底薪，好似係八，聽講好似係8800蚊嘅，即係 keep 住 吊命咯喺度。 每個空姐空少，喂大佬你冇得飛咁，但係照俾8800蚊每個月你底薪。咁你諗下嗰度嗰8500人，如果都係即係8000個啦，8000個都係空中服務員，然後每個都要俾8800佢，即係差唔多9000。哇！我唔識乘啊，9000乘8000即係幾多啊？即係幾廿萬咁樣。 咩幾廿萬啊？ 唔知道啊，所以我發唔到達就咁解，我唔識計呢啲數啊。72蚊啦，你當咁誒就每個月俾72蚊佢哋，嗰個搞唔掂噶嘛。咁所以咁真係冇航班啊嘛，係咪？你真係冇公開啊嘛。咁我唔通白養你哋咩？咁養得幾耐咧？即係又唔係話下個月會開得翻，有得旅行。 最大的問題是你唔知幾時搞得掂啊！因為你而家睇個勢咧，就係譬如喺香港咁樣啦，就唔係叫影緊多 case， 但係喺歐洲就爆得好鬼勁嘅。咁中國就唔知啦，中國話名咧就好似冇事嘅，但係你而家唔係好敢佢，即係嗰啲國民咧出外。 而家其實唔係話國泰嘅問題，而係個行業嘅問題，係 成個行業冧緊啊！而家 大家都冇得飛，冇得去旅行。佢同餐飲業嘅分別就係、是、佢都仲有得做下貨運，餐飲業有得做外賣啊，係嘛？咁佢咧就即係唔同之處就係佢。做貨運，咁貨運嘅錢就賺翻嚟，可能就可以用底薪嚟養住嗰班嘅空中服務員，但係長貧難顧，搞唔掂啦，我相信。咁、就炒咗啦。咁大鑊啦，係嘛？影響8500個人，即係 嗰個有個 8000個家庭， 係咪有家庭噶嘛？ 係咯，8000個家庭。 你可以想象下啦，譬如話，其中有一部分嘅係供緊樓嘅，咁點算咧？ 嚇！不過佢哋係空中服務員啫，就通常都未必供緊樓嘅。唔知啊，唔知人哋屋企嘢係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 係啊， 咁啊好難講，都知大鑊。咁有啲人話好可惜嘅，即係咁啊，即係話啊，國泰呢個 品牌 呢個企業代表香港，呢個咩英國文化定點樣？咁其實佢嘅腐敗都。即係佢嗰個衰敗都係一段時間啦，即係譬如佢中資入主， 中資入股啦， 咁入咗股好多嘢其實大家都知嘅，即係全世界都講嘅，即係話佢縮水啊，所有嘢都縮皮啊， 攤皮啦，有啲乘客其實如果長期搭國泰都 complain 嘅，都投訴嘅。 咁啊，對員工福利又 cut 啊，對乘客嘅福利又 cut 啊，咩都 cut 啊。 咁仲有就係、是、譬如係嗰啲 士氣低落咯， 唔係石油啊，買石油期貨啦， 佢、哦、自己買衰咗啦， 係啊，衰咗啦，嗰度又係咪啊？咁原本賺錢咧，搞到蝕錢啦，咁好多嘢積埋嘅，但係就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比較客觀啲去評，即係去睇咧，你喺年初時你已經大概會估到發生今日嘅情況， 即係老實講啦，如果你係即係我係個空中服務員，我 keep 住幾個月冇公開，個公司佢一路俾底薪我，我自己都會諗會唔會 係啊，遲早發生嘅事嚟噶嘛？ 係咯，即係俾得幾耐咧？你自己都心裏有數啦，唔係下個月飛得翻，唔係下個月啦，都唔知幾時啦，何年何月？可能一年之後，係咯。 咁唔通你一年之後再開翻個公司咩？唔得噶嘛，即係你唔 係，即係佢唔會一年白俾糧你噶嘛，俾、你做咩啫？咁到我有工開嘅時候先叫翻嚟開工咯，咁好合理啊！咁啊，我冇。 喂，但係佢唔係好似開食肆咁啊，食肆就話哦，嗰個我開酒樓，咁我揾到個地方我開。喂，航空公司好複雜噶嘛，成件事。嗱，我只係舉個例啦，譬如你機師咁樣啦，你一年冇 train 過啦，你咁啱俾佢再飛先，係咪啊？因為我想你都知道其實機師要 test 的、機師要定期 test 的，因為他譬如那個身體的狀況、他精神狀況那些要你全部你不是說停一年跟住再逼他即刻上機揸飛機、不是這樣，所以整件事是相當之是極為困難，可以說。 而這一堆空中服務員呢又很老實說，因為他們即係空中服務員嗰個工作性質其實就好似餐飲業嘅，即係佢哋係即係空中嘅侍應咯， 唔係，但係你應該咁講嘅，佢雖然表面上係，但係後邊有好多 backup 嘅嘢咧，佢哋要知，譬如救生啦。 First A 啦， 其他譬如話涉及到出入境嘅問題啦。 但係即係其實老實講就係好咯，即係冇乜一啲好特殊嘅工作技能咯。即係如果你係空中服務員嘅話，你俾人哋炒咗一時之間，你一堆好相似之力嘅人，同埋市場上本來已經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因為已經好多人係已經係失業噶啦嘛，好多人。即係想揾下啲簡單嘢做都好難噶啦嘛，咁你再有一堆你，因為你唔係有牌噶嘛，你 唔係話你， 即係你唔係會計師，又唔係醫生、律師啊嘛，你係空中服務員，空中服務員係一啲唔係所謂專業範疇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就好難搞啦。當然你又落咗地，你可以有機會會即係轉到入其他行啊，有好多其他嘅發展，有都好多人係有唔同嘅發展咁，但係喺呢一刻嚟講。難啊嘛，個大環境，再加上咁多人同一時間嘅時候，爭都爭死啦，係咪啊？你想 job CB， 咁可能有500個職位抌咗出嚟，咁你8000個人就一齊都係揾嗰五百個噶啦，係咪？ 唔係，但係而家傳説就係黃楚標開一間航空公司 嚇，咁點啊？即係請翻呢啲人啊？ 唔係請翻呢啲人，佢而家出咗廣告，即係如果我睇啱睇網上就佢就籌備一間籌備緊一間 咁啊恆慈咁噶， 大灣區航空公司 恆慈咁樣喎，賣廣告，但係即係本公司暫時未有航班咁樣，係 啊， 如果仲未有飛機，仲未有航班，不過有廣告，大家睇住先啦。咁啊，唉，總之大陰幕，因為我哋上集都講咧，就上次係講咩啊？嗰、那個中學教小學教師啊，即係講俾人哋釘牌嗰個老師咧，我就係而家咁嘅時勢，都好難講話究竟，即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啊嘛，係個個都賴嘢噶，你唔知幾時到你賴啲乜嘢，賴得幾金嘅啫，即係無可避免。正如呢八千個家庭咁樣，都係中招攬炒啊嘛。所以咁咯，不過有好多人落井下石嘅，落井下石得嚟都好冇道理，即係話。空姐冇嘢做就做雞啦咁樣。 唔係，我覺得呢個又好相當之，即係我唔明白點解人會出啲咁涼薄嘅講法。 啲人無聊啊嘛，冇嘢做啊嘛。 唔係，咁你唔需要講。 即 係 講啲做乜鳩啊？ 講説話係嘛啊？ 咁有啲人就話，即係其實話曬佢哋都係好多都係黃絲嚟啊！即係 唔係咁？你唔係黃同藍問題啊嘛？你每一個機構一定係黃同藍嘅。 啊、 甚至我可以講啊，即係黃佔多數添，即係以我認識嘅咁。但係你點解會話啲空姐冇嘢做就走去做嗰樣嘢啫？係嘛？咁你即係呢個你點解唔對其他行業有同樣嘅講？即係點解你話啲教師？ 即係你可即係咧，因為嗰啲連登咧，通常都係仲讀緊書啲學生。即係佢哋咪可以得戚咯，佢哋唔會失業噶嘛，佢係讀書噶嘛，讀書就唔會有變嘅，都對佢哋冇影響。但係 咁你父母你都有類似壓力， 唉，算啦。 同埋可能咧， 總之你未失業嗰啲咧，唔好咁大聲，即係唔好講得咁口響。 但係可能就對於空即係呢個成日飛嗰啲行業咧，佢有少有啲妒忌啦。 嚇、啊， 即係你覺得話，唉，你份工就好啦，係咪你又可以周圍去旅行咁樣，咁但係件事唔係咁樣噶嘛，即係唔係？當然有，即係好，我諗好多入行嘅人其實最初都係因為呢種咁嘅 privilege 呢種咁嘅好處而入行，但係慢慢你發覺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去下厭嘅， 嚇、 啊！即係你做咗幾年，其實你唔想嘅，嚇、啊！因為我都 冇前景噶嘛， 係咯？你咪做嚟做，即係佢個行頭窄啊！嚇，行頭窄嘅意思就話你做嚟做咧， 唔係啊！即係得罪講句係做侍應嘅啫嘛，你喺個飛機艙入邊做侍應啫嘛。啊冇噶咯，真系冇噶咯。同埋你又唔系喺，即系话如果你喺啲五星级酒店入边啲餐厅，你系做侍应啊，跟住做下，你可以做咩部长啊、店长啊嗰啲又唔同。你喺飞机做，我知道有啲咩银根、咩金章、唔知乜嘢咁样路咁样升，但系始终你离开呢个行业，你都每一个非常之强嘅竞争力喺度咯。咁啊，所以好多人都系做三两年啊，几年啊， 几年就厌噶啦，见过啊，你知道有呢样嘢啊，可以去下旅行，试过见过啦，咁样，咁你跟住就觉得，呢份工都系 dead end 嚟 嘅，系嘛？系啊，咁啊，即系同埋未濑嘢嘅人就唔好咁大声住啦，唔知几时到你啊，系咪啊？难讲啊，同埋学你话斋，十一月可能有嚟咧。 冇噶，你而家唔系讲紧话，即系十一月嚟唔嚟，而系你睇到长远趋势就系。第一样嘢，你而家揾唔到疫苗， 即係吹到好大啦，哇，好快哇！但係睇到就係基本上咧就其實嗰個情況咧會維持一段時間。而家最新消息喺南韓咧，都幾個打疫苗就死咗 嚇 嚇，有幾個 試新疫苗， 新疫苗嚟嚇，唔係試係淨係打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唔知嗰個原因係咩咯？係嘛？佢自己本身有問題嘅，或者佢有其他原因嘅。但係即係你俾唔到一個信心，就話你可以講緊喺 within 喺下一季之前，你會處理到呢個問題。好啦，我就算俾你處理到啦，譬如話呢啲航空公司佢冧咗之後，接咗成間接咗港龍之後，佢唔會真係開翻啊嘛。因為後面好牽涉好多呢啲即係所謂 initial capital 投資嘅問題啊嘛。佢有再一嚿錢掟翻落嚟啊嘛。咁嗰個錢咧點嚟咧？好啦，咁你如果發展到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舉個例，譬如出年大蕭條，咁跟住個政府會點樣去處理問題咧？咁有啲好荒謬啊嘛！而家嗰個機場係咁樣，但係你仍然係抌錢落去做嗰個第三條跑道。 咁啲建築工人要食飯啊嘛！啲中國建築嗰啲 係中國建築啦，你講中國建築，但係而家你知唔知海沙都揾唔到喎？ 出咗糧先啦，咁樣啦，出住。唔係嗰啲人，即係喺度慨嘆啦，港龍啦，即係冇咗慨嘆。即係國泰，即係話好似香港咁，講得啱啊，就好似香港咁。即係其實港龍咧嗰度制服咧，我咪見到啦，就其實鄧達志設計嘅，即係佢咧講咧好多直間嘅，即係佢個制服嗰啲直間，咁亦都啲紅色啊點。即係其實意味住咧，港龍其實好多嘅業務咧係向中國發展嘅，即係北上紅色一條向上。咁咪？你都整咗喺個制服度啦，係咪？即係而家北上咁， 唔係仲有 記唔記得？即係你反映到成個現實，反映到佢攋曬嘢去。 仲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即係話喺公司入邊啲人係喺個 Facebook 講嗰啲嘢啊嘛。咁點解即係跪低？因為佢好驚一樣嘅就係你，譬如話你唔理啲嘢咧，中國就唔俾你去啊嘛，唔俾你去嗰條航線啊嘛。 即係國泰咧同埋港龍咧喺中國咧都有好多嘅，即係都有 port 嘅。咁但係咧。港龍的 port 咧係多過國泰嘅 port， 國泰咧就係少啲，但係咧就好密嘅，即係可能佢就係得北京、上海一啲主要城市咁樣，咁咧就好密嘅。咁港龍咧佢就可以去得多啲，可能去到咩西安啊、沈陽啊、唔知乜鬼啊咁樣嗰啲多啲咯。咁所以喺同埋。港龍咧就係集中嘅業務喺東南亞啦，同埋喺中國啦。咁而家中國就基於政治風波，基於呢個肺炎，基本上就撲直曬啊，直曬。咁然後東南亞而家都停曬，咁就即係停曬，咁啊拉曬嘢就係咁咯。咁同埋即係著重呢個中國業務嘅嗰啲都少不免都係。 冇咁你而家貴唔貴？你都冇中國業務。你貴唔貴？你都冇中國業務喎。 係啊，都撲街啦！港龍咪撲街咯，喺度制服度都寫咗中國業務啊，撲街嚟噶。咁都冇乜好可惜嘅，你話國泰收咗皮，就好似香港咁啫嘛，攬炒，咁大家去即係示威，即係其實香港都打到爛曬啦，係嘛？即係冇乜好可惜嘅，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 冇得可惜噶，冇得可惜嘅原因就係、是、你可惜你都解決唔到問題嘛。系嘛？你純粹係基於個感情的原因。 即係我哋都總要向前看，渴望都要生存嘅。 你唔好你講國泰之餘，你講 TVB 啊。 係啊 ，TVB 都係嚟㗎。 我哋由細睇到大㗎嘛。你咪對佢有感情嘅。係 啊。 對以前嗰個有感情，唔係對而家呢個 TVB 有感情。 而家 想去快啲執添啊！真 係。而家變咗亞視咁啊，仲衰過 亞視。衰過亞視啊！ 而家係憎恨佢㗎嘛？亞視嗰陣時都係風涼， 即 係 理 佢幾時死。 亞視係唔理佢嘅，而家 亞視都得閒笑下佢啫嘛。 係，而家係成日想去想 消滅佢嘅， 即係 TVB 失消失啊嘛，好似港龍咁樣 即係冇辦法，因為當佢變咗質，咁就 即係唔好。 我哋人又要繼續向前行啊嘛，即係向前看，又要繼續生存落去。 但係你講呢個，我覺得可以有一個睇法嘅點樣咧，就係大家。即係一路以嚟咧，譬如話，尤其是譬如我哋呢個年紀啦，我即係香港咁耐時間，就有一個感情喺度。但係我自己都避免到呢樣嘢，就係、是、你唔好有個潛意識嘅，你翻上翻以前，無論國泰啦、TVB 啦、匯豐啦，係翻唔翻以前嘅，即係唔好用呢個態度去講翻，就係、是、哦，我哋即係減低而家呢種咁嘅。赤化的情況啦，我哋盡可能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啦，呢樣嘢係做唔到噶啦。 就唔好再有呢個幻想。 緊要啦，有新時代 啦。係啦，你有咩？你倒不如就話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個 situation 係令到你忍受唔到嘅，咁你諗辦法啦，係嘛？啊，你走也好，或者點樣好，但係你要記一樣嘢就係、是、咧，呢、這個局面唔可能維持，唔可能長期維持嘅，佢一定會有一個重整喺度。呢、這個重整係好定唔好呢就唔需要用一個道德判斷喺度。 可能經歷曬所有嘢之後，國泰都會依然存在嘅，係咪？經過重組嗰樣嘢，可能會經得起呢個歷史考驗，但係冇都冇辦法啦。歷史洪流即係咁樣發展，咁但係冇咗舊嘅有新嘅啦。到時可能有真正嘅香港航空咧，或香港國家嘅航空咧，或者係。匯豐冇咗，咪可能有即係有另一個 Hong Kong Bank 啦，係咪啊？ 唔係嗰段歷史係慢慢係消失嘅啦，即係係歷史嚟。譬如話佢哋起家個原因，譬如點解有 Hong Kong Bank， 點解有國泰係咪啊？點解有 TVB？ 咁呢啲係 跟唔上潮流嘅， 係進入咗歷史嘅， 轉唔切嘅就 要被淘汰咯， 就被淘汰咯，就真係好簡單嘅啫嘛，有啲。keep 得到嘅咪可以繼續改變，可以繼續改變，即係亦都其實佢哋都反映咗有一堆嘅香港人，其實就係上一代咁啊！啲香港人其實佢跟唔到世界嘅轉變，其實佢哋係被淘汰嘅喎， 係 嘛？ 個具體嗰個顯然就係咩咧？就係、是、譬如你買咗匯豐嘅股票，咁你諗住食過世嘅，即係諗住佢年， 或者你匯豐嘅打工都係㗎， 係啊，或者你匯豐打工咯，咁但係。你而家就要擺脱呢種心態咧，就係、是、哦，可能未必係嘅，可能佢聽日唔存在嘅，係嘛？即係等於國泰咁啫嘛，即係等於廣隆咁啫嘛。話接就接噶啦，冇感情可以講嘅，係嘛？咁成個香港亦都如是咯，即係成睇成個香港亦都如是，即係特別對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嚟，特別呢樣嘢係可以好痛苦嘅嚇。所有你喺經歷過幾十年後，你開始哦，你講一個喂呢啲嘢冇咗喎。咁冇咗頭像，頭先我話，哎，好可惜喎，好唔想喎。咁但係你一個理智人就係冇啊冇噶啦，嚇冇你只能夠去用另一個態度去講，就係所有呢啲嘢其實就係可以，人生係可以好無常嘅，係咪啊？ 咁冇咗佢嘅新嘅，再翻翻嚟啊嘛。 係啦，咁你用嗰個睇下就係冇咗佢有新嘅嘢喺度。 係，即係佢咪冇咗，係完全冇咗，即係唔係香港已經唔再存在嗰樣嘢啊嘛？即係。舊嘅香港冇咗，但新嘅香港仲未嚟咯。我會話， 咁你就係加喺一個轉折期度，咁你就要即係去即係理性係可以面對啲問題，但係感性上好多人覺得好痛苦嘅。 即係如果唔係啊，我諗係你嗰個著眼點去邊度？即係如果你睇到香港死緊啦，死緊啦，死緊，死咗就冇啦。但係我唔係咁啊，即係啲人我自己覺得係死咗之後會重生啊嘛，所以就死咪有死完之後會重生啊嘛，你都傻啊，所以唔需要太過緊張啦，係嘛？咁有啲人睇唔到之後嗰啲就係覺得，唉，冇啦，香港死啦，又死啊，死啊，哇！足夠冧啊！ 今日 咁啊，真係痛苦嘅，係咪？ 唔係，尤其是阿浩天，你呢啲即係年紀咁細嘅人咧，即係你可以即係有呢種咁嘅，即係稍微正面少少、樂觀少少咯。啊，咁呢個就即係後生嘅人應該用呢種態度睇嘅，就冇破點有鬧咧，係嘛？舊嘅嘢唔去，咁新嘅點嚟咧？ 啊，咁都見證過唔少嘅，係咯。咁啊，都唔需要。係咯，即係睇遠啲啦嚇，唔係唔好咁絕望啦。 咁你下個禮拜仲喺咪度啊？ 下個禮拜仲喺度，應該就 應該仲喺度啊？ 喺度啦，等下冇咩啦。咁啊，下個禮拜見啦，各位再見。 拜拜。